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末12点到16点，节奏驾到，动心美伴。 嘿、hey,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 Here comes the beat。洗刷一周的疲惫与压力，在午后听见温度，减压，释放 ，Chill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12点03分，欢迎各位听友们来走进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一个小时直播正式开始，各位周末愉快了。今天是12月25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悠闲的假日当中，我们要跟各位听友们来继续分享这些音乐作品，来自于全球的热门风尚音乐指标性的推荐。那当然今天我们节目第一个小时呢，还是减压持放类似的音乐作品，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个时段当中要给您一种非常深沉的释放 Deep Chill Music Mix， 来自于 Network 系列。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这次欢迎大家周末愉快。清爽自然，悠闲持放，这里是节奏驾到 Chill Out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陪伴的可能性给到自己，在音乐里边的释放，减去压力，减去干燥，减去寒冷。我们可以用以下方式给到自己完美的周末陪伴，也许可以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很快活的话，那并非全因为你洗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看，或者是菜合你的口味，主要其实还是因为你心上没有什么挂碍。12:08，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朋友们走进今天第一个小时节奏驾到的直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那么今天和明天虽然是12月25号和26号，好像距离2021年的结束还有接近一个星期，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周末已经是2021年的最后一个周末节奏驾到 Rhythm Mix。 在音乐里边我们可以找寻生活中的灵感，当然其实灵感本来就是天马行空的，所以在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当中，这些个低沉的持放音乐作品能够让我们深入到心中去感受一下在冬日里边的暖阳，它可以从你的肌肤表层一直抵达我们的骨头，我们的骨髓，再来去慢慢进入你的心。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在新年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当中的直播，从这些低沉的释放开始。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跟朋友们分享各种各样的低沉的持放音乐 Deep Chill Music Mixtape， 来自于 Network 系列。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音乐作品呢，分别的名字呢叫做 Sam's Crossroad Cosa 以及 Experiment。 所以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于 Von Boyd 带给我们的一首 What We Hide， 我们隐藏了什么，可能是隐藏了自己，隐藏在这茫茫人海当中，也有可能是把自己隐藏在了这样的一个高楼大厦耸立的钢筋混凝土的城市当中。隐藏的好吗？隐藏了以后会觉得好吗？ 奏驾到 Rhythm 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s。刚才我们提到了把自己隐藏在这城市当中，隐藏在人流里面，这也是刚刚所谓我们这样的一首作品来自于 Von Boy 带给我们的 What We Hide， 我们隐藏了什么。所以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Bloom， 来自于 Lazarus Moment。 隐藏过后，我们自己会觉得可能有一点点的孤独与失落，但是在这样一个年末的时候，不如绽放一下，在这样一个闲适的周末的假日当中，让自己绽放吧。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稍后您将会听到我们半点的一些新的节目的宣传，而在半点回来以后呢，您会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迟放音乐，有张有弛，放松休闲。Deep Chill Music by Nightwork， 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想了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的音乐作品的列表，现在就可以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索取咯。马上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两个字，我给您回复过去本时段放送的音乐作品的名称，按照顺序排好咯。节奏驾到，一会儿见。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12:34，Welcome back， 在我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的下半时段里边，继续跟朋友们分享这些个非常悠闲驰放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DJ 和音乐制作人两个身份合为一体的 Floyd Field 带给我们的作品 Nightwork 系列 Deep Chill Music Mix。此时此刻，我们可以来一个深呼吸。如果你在室外的话，可以感受一下在北京零下6-7度的样子。在这样的天气下，如果我们有机会来一次深呼吸的话，会觉得其实寒冷从你的鼻腔一直到达肺底，但是这种感觉真的还是很舒爽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在屋子里边憋了很久之后，真的想要去换换气，那么为何不走下楼去呢？在周末的时间当中，我们选择一个对的空间，给自己一点点的放松。来自于 Forge， 来给我们的 Air and Breath， 继续来听没有距离的音乐，因为这些音乐自带光。有些时候我们在音乐里边能够让自己稍稍的宁静一段时间，在12月25号的中午，在今天我们利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听一点纯音乐， 这里边没有什么唱词，也没有一些变化很大的旋律，更没有能够让我们听上去心情紧迫或开心或焦虑这样的一些个变化，更多的是一种淡然。就好像我们在网购了某些东西时候，在等待快递久久不来的时候，你仿佛好像变得佛系了一些。12:40，我们继续来听音乐作品。耳边的音乐的名称叫做 Agony， 来自于 Twist Psyche。 稍后还有另外来自于 Slushes 带给我们的一首 Living 以及 Thinking of You，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12:44，在百年孤独当中写到，比起有人左右情绪的日子，我更喜欢无人问津的时光。一个人最好的状态 就是独处的时候，安静自在，不用周旋于别人的情绪，也不必刻意的去判断他人的心思，自己陪同自己，回归一个真实的自己。 清爽自然，悠闲驰放。这里是节奏驾到 Chill Out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12:52，那么稍后将会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时的末尾。当然，我们稍后会跟朋友们继续来去分享更多在2021年当中那些个耳熟能详的、炙手可热的热门欧西单曲。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给朋友们带来一些各种各样的盘点，也希望您可以来锁定一下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节目。当然了，同时也不要忘记马上去下载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内容。搜索常小航的听听号，可以来关注更多的主播动态呢。节奏驾到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一会儿见了各位，我是 Mr. 常，常小航，锁定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北广购物周末大促，在12月24号至12月26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购物金额累计满200元立减15元，满300元立减25元，满500元立减50元，满1000元立减90元，最高立减200元。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 以下是广告时间。

假期快乐啊！13:04，我们在这个周末当中呢，跟朋友们来一起去分享一下冬日暖阳，在年末的流行时光当中，来去感受一下大温暖的大单曲。Amy Grant, It's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of the world and of the year. With the kids jingle belling and everyone telling you be of good cheer, it's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of the year. It's the happiest season of all. With those holiday greetings and gay happy meetings when friends come to call, it's the happiest season of all. There'll be parties for hosting, marshmallows for toasting, and caroling out in the snow. There'll be scary ghost stories and tales of the glories of Christmases long, long ago. It's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of the year. There'll be much mistletoeing and hearts will be glowing when loved ones are near. It's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of the year. Much mistletoeing and hearts will be glowing when loved ones are near. It's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It's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It's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This is Space Max 节奏驾到。 There ain't no gold in this river that I've been washing my hands in forever. I know there is hope in these waters, but I can't bring myself to swim when I am drowning in this silence. Baby, let me in. Go easy, help me, baby. Adele Adele May 这样一首歌曲能够在今年的各大的榜单当中可以说是有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成绩，可以说我们都不用再关心名次的问题了，只要关心这首歌曲被多少人传唱转发就好。还记得当时 Adele 她在发行她的全新专辑30当中的这样一首歌曲 Easy on Me 的时候吗？不只是朋友圈、微博，甚至全网都在转发，而且很多人都会说，哇哦， Adele 的歌曲怎么这么容易就能够让人听进去呢？而且特别逗的就是我在今天看了一个来自于 Adele 的采访，很多人会说，哇， Adele 这个英文的发音我好像听了个寂寞，为什么？以为在说粤语。我们继续来分享假日单曲，来自于老鹰乐团 Eagles 带给我们的 Please Come Home for Christmas。 节奏驾到，两个小时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 Friends and relationsSalutation, sure as the stars shine above. Well, this is Christmas, yes, Christmas, my dear. It's the time of year to be with the one you love. So won't you tell me? 正在收听的是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Common love isn't for us. We created something phenomenal. Don't you agree? To go to sleep when I got you next to me. All night I'm riding with you. I know you got my back and you know I got you. So come up, come up, come up. Let's get physical. Lights out, follow the noise. Baby, keep on dancing like you ain't got a choice. So come up, come up, come up. Let's get physical. Adrenaline keeps on rushing in. Love the simulation we're dreaming in. Don't you agree? Don't you agree? I don't wanna live another life, 'cause this one's pretty nice. Living it up. Who needs to go to sleep when I got you next to me? wind reminds me of the Kelly Canyons. It's 12 o'clock in the noontime. If you want it now, we can make love to Marvin Gaye for the first time. If you're feeling all right, fight on. Fight on, fight on, baby. Rock this thing so steady, low. Make my car go heavy. Now give me gold and plenty. Man, I love the city. What's a cowboy to do now? Out from California. When he's lost in his rambling in Austin, Texas. Yes, it's 12 o'clock in the noontime. 单曲，这是来自于 Black Pumas 带给我们的 I'm Ready， 这是一首现场的版本，也出自他的专辑 Capital Cuts 当中 Live from Studio A。 那这也是他在10月22号的时候带给我们的一个全能的现场的专辑内容了。当然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了啊，我们今天呢这样一张专辑当中只有八首歌曲，所以说听到每一首时候都应该好好的去关注一下来自于 Black Pumas他在今年所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流行单曲，都是指标级的音乐作品啊！节奏驾到正在直播。Ready，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啊！13:21，继续来听歌，来自于 Alicia Keys， 在应该说上周吧，来到了我们耳边的全能专辑《Keys》，而这首歌曲其中的单曲就是来自于它的解锁版本的《Old Memories》，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个我个人来讲更爱的解锁版本 ，By Alicia Keys。 Show up before you leave and disappear when you 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其实在今年的音乐颁奖礼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被音乐人们他们的现场表演所打动，而下面是单曲不一样了，它应该说是更加怀旧的一种音乐节奏。同时呢，作为这个2021年的最后一个周末，我们总会觉得应该去盘点一下一整年，但其实此时此刻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不只是盘点，而是一种简单的怀旧。所以此时此刻我们继续来听一首能够让我们一下唤起一些童年记忆的单曲吧。而这个版本就恰恰好好，它不是专辑版本，而是当时我们在看一部动画片的时候，它的电视版是这样子的，来自于 BEAAD， 好想大声说爱你。 日差しを背に走り出す街の中、叩かれたいつものように肩を君に夢中なことに分けなんてないのに、その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Now and then your name comes up in conversation with my friends. I hate how much I feel it right there in my chest. I hate how much I feel it, yeah. Like how are you? It seems like things are going really well for you. I wish that I could say the same about me too. I wish that I could say the same. And boy, you know I've

Now I'm in it， 这也是在今年的全英音乐奖当中现场我们发现的一位黑马型的歌手，同时呢也是一位能够突然间用他的声音跟他的现场表演的舞蹈动作和整个的一个样式的设计一下把我们的眼球聚焦在了舞台当中的一位歌手和演员。 Haim， Now I'm in it， 继续来听一首老歌， Ellie Goulding， Love Me Like You Do。 You're the cure, you're the pain, you're the only thing I wanna touch. Never knew that it could mean so much, so much. You're the fear, I don't care, cause I've never been so high. Follow me through the dark, let me take you past the satellite. You can see the world you brought.So love me like you do, la la, love me like you do. Love me like you do, la la, love me like you do. Touch me like you do, ta ta, touch me like you do.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Fading in, fading out, on the edge of paradise. Every inch of your skin is a holy grail I've got.Find. Only you can set my heart on fire, on fire. Yeah, I'll let you set the pace, cause I'm not thinking straight. My head's spinning around, I can't see clear no more. What are you waiting Like You Do by Ellie Goulding， 一首歌把我们带回一部电影当中，对吧？而下面一首歌呢，能够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位的音乐唱将啊，他们的音乐功底是怎样的。 Lonely 来自于 Justin Bieber JB featuring Benny Blanco，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Everybody knows my name now, but something about it still feels strangeLike looking in a mirror, trying to steady yourself and seeing somebody else. And everything is not the same now. It feels like all our lives have changed. Maybe when I'm older, it'll all calm down, but it's killing me now. 在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跟朋友们一起来去分享关于这首，其实在去年的十月份能够让我们听见的歌曲，也唱着自己很多自己长大了以后 Justin Bieber 他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他也曾经用他这些个歌词来去告诉了我们，他能够看得明白，看得懂，应该说是有了家庭之后会是怎样的一种变样，对吧？当然在这里边我们也跟朋友们去分享一句歌词，这是他在歌曲里边一直在去贯穿着一种理念，也就是说他认为生活变了样，一切都不再如初。那么一切不再如初这样的一个英文的原版的歌词是怎么唱到的呢？它叫做 Everything is not the same now， 一切都不再和之前一样。 Everything is not the same now。哇，听上去其实感觉自己好像是看明白了很多事情一样啊！那到底是不是孤独呢？他到底孤独来源于什么样子呢？我们一会儿跟朋友们继续来去分享在他音乐当中所唱到的一点点的小故事。他也说 As an idiot kid， 就像一个愚蠢的小孩一样，就好像自己反省了很多自己的过往，但是他真的在写歌的同时拥有了孤独，也拥有了自己。他也认为这是真的孤独。 I'm so lonely， 来自于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Benny Blanco。 Lonely Open it and all for free， 节奏马特 Music Mart， 来找我开一个免费的音乐盲盒吧。 今天我们的音乐盲盒来咯，那其实下面一首歌曲就是我们今天的盲盒歌，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会说，哎，这一天怎么能没有牛姐是吧？ Mariah Carey 来了，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送给大家。13:42，各位周末愉快。 I don't want a lot for Christmas. There is just one thing I need. I don't care about the presents underneath the Christmas tree. I just want you for my own, more than you could ever know. Make my wish come. Beijing Stop Rant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I got the sheets on the floor Nothing on me And I can't take it no more It's 100 degrees I got one foot out the door Where are my keys? Cause I gotta leave, yeah In the back of the cab I took the drive ahead of time Get me the fast I got your body on my mind I want it bad Ooh, just the thought of you Gets me so high So high Girl,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hold it And if you want me Girl, you got me There's nothing 谁说男生不可以唱海豚音的？是不是 Jason Derulo Want You Want Me 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咯，一起来继续听下面的单曲，来自于 Hawk Nelson Sold Out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Rhythmix 节奏驾到 Extra 'Cause I'm on a mission and I won't quit now

来自于 Kelly Clarkson 带给我们的一首 Christmas Isn't Cancelled Just You。 14:04来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第三个小时直播，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下午陪伴大家，我是 Mr. 长长小航，欢迎欢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My one solution is my queen, cause she stays strong. Yeah, yeah. She is always in my corner, right there when I wanna. All these other girls are tempting, but I'm empty when you're falling. They say, do you need me? Do you think I'm pretty? Do I make you feel like cheating? I'm like, no, not really close. Oh, but I think that I found myself a cheerleader. She is always right there. 带给我们的非常经典的单曲 Cheerleader 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小时的第二首单曲啊，我们继续来听听看那些个甜甜的歌，听上去以后觉得齁的慌啊。来自 Maroon 5 魔力红 Sugar， 会唱的话赶紧跟唱一下咯。 sugar sweet. Don't let nobody touch it unless that somebody's me. I gotta be a man,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Cause girl, you're hotter than a Southern California day. I don't wanna play no games, you don't gotta be afraid. Don't give me all that shy shit, no makeup on, that's my sugar.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14:11，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啊！我们每周六周日的下午都陪伴大家了。那么这个星期呢，也是2021年的最后一个周末，所以呢，在这里要跟朋友们去盘点一些你能够在这样一年当中所听到的一些耳熟能详的英文单曲。当然，同时呢，我们也会跟朋友们去预告一下哈，我们从2022年开始，也就是从下周末开始，我们的节奏驾到节目呢，将会全新的升级了，无论呢是整个的听感，还是说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可能性，都会大幅提高。所以说呢，各位听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从2022年开始的每个周末的下午1:00到4:00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走进第八个年头。我是 Mr. 常小航，在这里也要跟朋友们来先分享一首日文单曲吧。那为什么要分享一首日文单曲呢？也是因为明年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会增加一些像是日本的歌曲啊、韩国的歌曲啊等等各种各样语言的多语种的歌曲，带来一种全能的全球的潮流风尚音乐作品，而不只局限于像是英文作品咯。继续来听来自于海志勋带给我们的 Groovin, 找准感觉，周末就要这样过。弾む息を感じてみたい。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 You're a long way from California. The way you smile, I know you're new. It's not warm like Arizona. But damn, I'm glad that I met you.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inside, the way your eyes light up the night. This town ain't cool with you.Loud, but I can't hear a thing. 'Cause when you're close, I start to think that I don't wanna wake up. Don't care if it's morning. Just put me back to sleep, love. 'Cause I don't wanna wake up. Don't care if it's morning. Just put me back to sleep, 'cause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I wish the sun would never rise. You know this bed was made for two, just like I was made for you. So I don't wanna wake up, don't care if it's morning. I must be dreaming, 'cause I see you sleeping next to me. Whoa, whoa.3,000 miles were between us, but now there's only avenues. They say that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then my home should be with you. Yeah,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inside, the way your eyes light up the night. This town ain't cool with you. No, it's loud but I can't hear a thingClose, I start to think that I don't wanna wake up. Don't care if it's morning. Just put me back to sleep, love. 'Cause I don't wanna wake up. Don't care if it's morning. Just put me back to sleep, 'cause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I wish the sun would never rise. You know this bed was made for two, just like I was made for you. So I don't wanna wake up, don't care if it's morning. I must be dreaming, 'cause I see you sleeping next to me. Even if it starts to rain, girl, you know I'll keep you safe. I'll keep this storm away. Up. Don't care if it's morning, just put me back to sleep, love. I don't wanna wake up, don't care if it's morning, just put me back to sleep, 'cause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I wish the sun would never rise. You know this bed was made for two, just like I was made for you. So I don't wanna wake up, don't care if it's morning.Just put me back to sleep, love. Whoa, whoa, oh, just put me back to sleep, love. Whoa, whoa, I must be dreaming, 'cause I see you sleeping next to me. Don't wanna wake up, 就是根本就不想醒来哈。这是来自于 The Score 的一首单曲，14:21，节奏驾到正在直播。那我们今天呢，在这里跟朋友们分享了很多的一些个经典单曲，还有我们在2021年当中一些新歌。耳边的作品来自于 Tom Walker 的成名作《Leave a Light On》，这也是能够让我们在上周末的娱乐最王牌的推送当中会看到了一个我所推荐的歌曲。就是这首咯，我们一起来去回顾一下这样一首歌曲当中我们能够参透的相关故事，在歌曲的背后有哪些动人的情节，自己展开联想吧，给你一盏明灯。 than what's been on your mind. Lately you've been searching for a darker place to hide. That's alright. But if you carry on abusing, you'll be robbed from us. I refuse to lose another friend to drugs. Just come home, don't let go. If you look into the distance, there's a house upon the hill, guiding like a lighthouse. It's a place where you'll be safe to feel our grace, 'cause we've all made mistakes. If you've lost your way, I'll leave the light on. I will leave the light on. This is Freeze Max 节奏驾到。 I'm never confused. Hey, hey, I'm so used to being used. So I love when you're all unexpected, 'cause I hate when the moment's expected. So I'm a gift for you, you, you. I'm a gift for you. Mind, we live in our lies. Hey, hey, you're my favorite kind of night. So I love when you call unexpected, 'cause I hate when the moment's expected. So I'm a gift for you, you, you. I'm a gift for you. Girl, you're perfect. You're always worth it. Always.

Tori Kelly 跟 Babyface 带给我们的一首 Let It Snow， 能够让我们在这样的冬天当中想象一下，哎，怎么那么干呢？这天气哈，嘴唇都快爆皮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好期待能够赶紧降降雪啊，干冷，然后但是不降雪，这整个的北京城市啊，我们现在觉得是非常的缺少水分啊，所以说，朋友们，在这样一个干燥的冬天，我们一定一定要给自己多多的补水才像话。来自 Well Nelson， That's life， 要学会好好的照顾自己，好好生活。 And as funny as it may seem， Some people get a big old kick out of stomping on a dream。 Well I don't let it get me down， Cause this old world just keeps spinning aroundI've been a puppet, a pauper, a pirate, a poet, a pawn, and a king. I've been up and down, over and out, and I know one thing. Each time I find myself lying flat on my face, I just pick myself up and get back in the race. 'Cause that's life. And I can't deny it.I thought of quitting, baby, but my heart just ain't go by it. And if I didn't think it was worth a single try, I'd just jump on a big bird and then I'd fly. Each time I find myself lying flat on my face, I just pick myself up and I get back in the race. 'Cause that's life, and I just can't deny it. Many times I thought of cutting out, but my heart just ain't gonna buy it. And if nothing's shaking around here come July, I just roll myself up in a big ball and die.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This day is gonna be the greatest memory, making history. Let's go. You don't need no luck with that golden touch. Time to light it up. Let's go. Get ready for it.Get ready for it. Get ready for it. Yeah, this is it. Go! Go! Go! Yeah, this is it. Go! Go! Go! This is it. Yeah, this is it. Yeah, it's up.Get ready for it. Get ready for it. Get ready for it.Get ready for it. This is it. This is it. Go! Go! Go! Yeah, this is it. Go! Go! Go! This is it. This is it. Go! Go! Go! This is it. Go! This is it. 14:42，节奏驾到啊！我们今天呢，在这里听到了很多的一些个新鲜的声音，以及那些个经典的单曲。而下面时间，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冬日的暖阳之下啊，室外虽然说很冷，但是音乐一来，这个韩国的单曲一来，马上好像周围暖意融融啊！这是来自于金永俊和金圣圭带给我们的。下雪的话 겨울날도따뜻해지나봐내주머니속작은네손처럼눈이내리면네가더좋아하얀추억이따라오잖아전부내일이오면떠나자어디든나와함께 baby 추운날에도네가더좋아 널 향한 내 마음을 감출 수 없다고 살짝 붉어진 너의 두 볼처럼 눈이 내리면 네가 더 좋아 하얀 추억이 따라오잖아 전부 내일이 오면 떠나자 어디든 나와 함께 baby 추운 날에도 네가 더 좋아 포근한 맘이 날 반기니까 love you 내일이 오면 떠나자 之选自在动听，这里是节奏驾到 The Trend of Choice。 My story is much too sad to be told But practically everything Leaves me totally cold The only exception I knowIs the case when I'm out on a quiet spree, fighting vainly the old and we, and I suddenly turn and see your fabulous face. I get no kick from champagne.Mere alcohol doesn't thrill me at all. So tell me, why should it be true? Yeah, I get a kick out of you. Me? Some they may go for cocaine. I'm sure that if I took even one sniffIt would bore me terrifically too Yet I get a kick out of you I get a kick every time I see You standing there before me I get a kick though it's No kick in a plane Flying too high With some gal in the sky Is my idea of nothing to do Yet I get a kick out of youA kick, though it's clear to see You obviously do not adore me I get no kick in a plane Flying too high with some gal in the sky Is my idea of nothing to doDid I get a kick? You give me a word I get a kick out of you you。 浓情满满 Lady Gaga featuring Tony Bennett 这两位可以说是神奇的演唱者，带给了我们这样一首非常舒适的爵士单曲 I get a kick out of you。 那可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假期当中，我们要好好的给自己放个假了，朋友们可以来跟随节奏伸个懒腰也不错哦。本小时最后一首单曲来自于 Taylor Swift featuring Bon Iver Evermore。 Green NoverDown since July, motion capture put me in a bad light. I replay my footsteps on each stepping stone, trying to find the one where I went wrong. Riding letters addressed to the fireI was catching my breath, staring out an open window, catching my death. And I couldn't be sure, I had a feeling so peculiar, that this pain would be for evermore. I'm feeling unmoored. Can't remember what I used to fight for. I rewind the tape, but all it does is pause on the very moment all was lost, sending signals to be double crossedI was catching my breath, barefoot in the wildest winter, catching my death. And I couldn't be sure, I had a feeling so peculiar, that this pain would be forevermore. 14:52，我们稍后会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第四个小时的直播，会给您带来特别适合在这样的一个周末假期当中所体验到的音乐作品的一个大的混音内容。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每一个周末的下午都可以开开心心的跟随我们的音乐一起去治愈自己，而在寒冷的冬天可以用音乐让自己摆脱干燥，摆脱寒冷，用冬日这样的一番温暖和太阳所照射在我们身上的这样的一种光线去治愈自己。节奏驾到，稍后回来，也欢迎朋友们来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一会儿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9:03 Welcome back， 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节目。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第四小时直播正式开始。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那既然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冬日暖阳之下啊，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我们好好的要跟各位听友们来去分享一下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了。这也是我们本小时当中的这样的一种 warm feeling in workshop mixtape 的一个大的选择。所以呢，今天我们会伴随音乐给您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了。那是因为抖音跨年超值团购开始了，即日起呢到1月3号参加抖音心动跨年京津美好派对活动啊，可以说是有超值的优惠，也不容错过啊。所以现在就要打开抖音搜索一下京津美好派对这几个字啊，京津美好派对，北京的京，天津的津，京津美好派对，然后呢点击话题链接进入活动的主会场，即可领取20元心动券，限时福利，下单立减，上抖音团好品，百万补贴等你来抢。这个冬天抖音陪你一起心动不止。所以现在我们的音乐给你带节奏了，是不是要伴随音乐赶紧来去开抢呢？15:05节奏驾到，只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的下午等待大家热情光临。我是 Mr. 常小航。想要了解更多我们的相关动态呢，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啊。第一种呢，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对，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可以获得我们的歌曲列表，回复进群可以获得主播的二维码加入听友群，还可以呢通过我的微博搜索主持人常小航，我的微博啊，看一看我们相关的动态以及相关的节目的预告。另外一点千万不能够错过，就是更加重要的，马上去下载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下载听听 FM， 然后可以搜索节奏驾到，或者关注我的听听号。 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 9:15，我们在这里听到了来自于好像是在一个什么什么制作工坊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这样的一种音乐的混合和在身边的这样的一种涌动。那其实呢，我们在城市生活里边时间久了，总会有一种好像莫名其妙的这种压抑感。那所以说，我们今天的电子音乐舞曲就可以帮您去摆脱一些生活中的压力。有一个听友啊，之前给我发过来了一个消息，说：“哎，你看看啊，这句话你怎么理解？它叫做撑过去一天，再撑过去另一天，这究竟算是什么样的人生？”这个还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然后他给我又回复了一句说：“这算什么样的人生呢？这应该就是很多人的人生吧。”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位社会参与者都很不容易。在年底了，一定要好好的犒劳自己一下，起码听听看好音乐，优质的音乐作品总是可以作为一种犒劳的工具的。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2021年的最后一个周末，我们用音乐给朋友们带节奏，迎接新年了。 And you don't have to wait for me. Please tell me the story. Please tell 刚才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呢，分别是来自于 Ryan Salmon 以及 Rant 带给我们的 Alive Animal Picnic Remix Edition， 还有呢像是来自于 Cohen 以及像是 Frank Barrett 带给我们的一首 Liftra Original Mix Edition， 以及呢我们来自于 Rocco Fritz 带给我们的一首 I Feel Love。所以稍后跟朋友们来继续分享到更多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能够在音乐当中寻找一种暖暖的感觉啊，音乐的暖暖的这种热情洋溢的感觉。当然同时呢，我们还要跟朋友们来预告一下了，在2022年我们的节目也会继续在每个周末为您送上，尤其呢是在这样一个周末的下午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能够开启到更多的音乐元素，包括我们明年节奏驾到会有机会更多的邀请一些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你一起去分享一些他们自己作为音乐人所喜爱的欧美歌曲，所喜爱的电子音乐舞曲，还有所喜爱的全球风尚音乐。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还会请到一些 DJ 在我们的直播间现场进行电子音乐舞曲的现场秀，现场打碟你见过没有？曾经我们请到过了桃心脸歌，那未来我们也会进行视频直播，所以可以听可以看的节奏驾到，不只能够看歌单，还能够看到我们的嘉宾现场秀了。稍后会是我们的半点的时段，半点之后回来了以后呢，继续分享更多的精彩的音乐内容，来自于我们的 Warm Feeling Workshop Mixtape， 我是 Mr. 常常小航，一会儿见了各位。 知道一种缘能走多远，但我知道经过漫漫长夜必将收获新的希望。从2007到2022，男左女右迎来我们的第十五年。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 对，还是你熟悉的音乐，熟悉的人。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9点到11点，韩立和各式男左继续与你相伴，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不说永远，只说珍惜。 希望

9:35了，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个时段，还有最后的不到20分钟啊，我会觉得其实今天四个小时过得奇快无比，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也是因为到了年底的原因吧。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源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只为你带节奏咯。继续来听来自于 Max Gons 带给一首作品 Rainy， 还有呢像是来自于我们的 Lucio Span 带给我们的一首 Hive Sonics，以及 Luke Mandala Wide Open， 节奏驾到。在我们的音乐当中，赶紧跟朋友们分享一下本周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啊。其实呢，目前蓝色的这个寒潮和大风预警都在进行当中，所以今天呢，本市的风力还是很大的，阵风可达6-7级，最高气温只有-4度上下，再加上这个风寒效应很明显，所以寒风凛冽，请各位听友们外出时务必要注意防风防寒，老人呢以及体弱的朋友们应该去避免不必要的外出，谨防感冒还有呼吸道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此外呢，大风侵扰，所以外出时也要更加注意咱们的出行安全了，远离大树、广告牌或者是临时搭建的一些个建筑物等等的危险区域。最后，风干物燥，请特别注意用火用电和用气的安全，谨防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吧。今天下午是晴，偏北风3-4级，阵风可达6-7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只有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山区阵风6-7级，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30%。哇，这个是非常的非常的干啊！各位听友们，可一定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这样的一个补水的环节，无论是皮肤的补水还是多喝水啊，由内而外补血养颜是吧？继续来听我们的音乐作品，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只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节奏驾到。 整个小碎拍的大节奏，我们正在为您带来，这是我们今天特别为您选择的一些个适合在冬日暖阳之下聆听的 Warm Feeling in Workshop Mixtape。 之所以叫做 Workshop Mixtape， 就是它是一种非常像在一个工厂当中完成的音乐作品，具有浓浓的工业质感。那么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耳边的音乐作品，想要查询歌单的话，特别的简单，现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两个字歌单，获得我们的歌曲列表的回复。本时段的音乐呢，也是我们为您按照顺序排列好的，节奏驾到，只为你带节奏了。稍后还有来自于我们的 Farchild 的一首Best Friend Time， 还有像是来自于 Cam Harris 带给我们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 How Deep Is Your Love，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Thank you.